在这儿痴痴的盼，你身在何方我不管不管，请为我保重千万千万。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，从此我迷上了那个城墙，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，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，你几乎把手腕挥断挥断，何时列车能够把你带回，我在这儿痴痴的盼，你身在何方我不管不管，请为我保重千万千万。 夜深人静的 这时候寂寞来临，梦里的那个身影依然是你。我不管，你也不会恨你，尽管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唱着那首感动爱情歌。